中受伤的人，不想自己烙上伤痕。找不到一个值得去爱的人，还是自己太过愚蠢。自从遇上你，从此打开心门，心甘情愿奋不顾身。我爱你越深，越是于心不忍，就让时间来充当永恒。只怪自己爱你爱得太深，如今留下无尽的疼。爱上一个不该去爱的人，偏偏爱你爱得最深。自己爱你爱得太深，如今留下我。